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33集。夏侯恋跑了很久，从早到晚，天渐渐暗了，夕阳从远山后面升起来，薄薄的一片红，像穷苦人家剪得褪了颜色的窗纸糊在天尽头，雨水一冲就能掉下来。街上人更少了，天气冷，贩夫走卒生意惨淡，清瘦的影子落在雪地上，一道一道都是孤苦伶仃的模样。 发财了，发财了。 街子里冲出一个人来，披头散发，大冷天的只穿了一件单衣，领口微敞，露出惨白的胸膛。夏侯恋止住了步子，番子们停在他身后，默默看着那个男人。一个老妇人撑着拐杖从胡同里走出来，艰难地拉着那个男人。 儿啊，儿啊，快跟娘回家吧。 好多的金子，好多的金子，我要捡金子，都是我的，金子都是我的，我发财了。 男人疯了一般把地上的雪兜进怀里，雪粒子装满了衣襟，他竟然也不觉得冷。 儿啊，跟娘回家吧。天爷呀，怎么会这样啊。 老夫人拽着男人的手，老泪纵横。有个贩子低声道， 是极乐国，那家伙服了极乐国魔怔了。 夏侯恋微微皱起眉，虽然大力排查入京的货物，但是仍会有漏网之鱼。有的外地商贩为了夹带极乐果入城，不惜在身上割一道口子，把药丸缝进伤口，还有的干脆把药藏在阿扎之处夹带进城，若非有人因此伤了身子横死家中，仵作尸检发现端倪，他们还不知道竟有这种法子。夏侯恋叹了口气说道， 来人，把他带回家去绑起来，别让他再乱跑。 是。 沈觉还跪着，斜阳覆盖了满身，身上的雪化了一茬又一茬，然后落上新的雪，冰冷慢慢渗进身体。沈觉的身体冷而木，像是石化了，浑身上下连指尖都变成冰冷的石头。吊唁的人终于走光了，也不再有新的人来了，偌大的厅堂和小院终于只剩下他和躺在黑色棺木里的先生。他的思绪忽然变得很轻，脑海里闪过一幕又一幕小时候的事儿。一会儿是戴先生一边烧着炭炉，一边在望清阁给他和夏侯恋授课，一会儿又是夏侯恋逃课，他一个人硬着头皮听戴先生讲手臂上长出人脸的鬼故事。所有的事情都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一样。他默然望着前方的雪地，远远地隔着一层淡淡的斜阳，他看见那个枯瘦的老人摇头晃脑，底下的少年执笔沉思。 进来师兄。 他抬起头，戴先生的童子不知何时站在他的跟前。这个孩子也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，脸上泪痕未干，他或许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悲痛，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被打得措手不及，但终究要像当年的谢青兰一样，义无反顾地坚强长大。他手里捧着几册书卷，卷卷都用油纸包得扎扎实实。他在沈觉面前跪下来，将书卷递给沈觉。 这是先生的遗稿，是先生一生的心血，先生还没有来得及裁决父子，我想他肯定愿意把他们交给你，你来完成。 沈觉低下头望着手里层叠的书稿，书稿很沉，压在手肘上像是千斤巨石。他色声道， 我配不上这些书稿，你交给其他人吧。 师兄， 童子把书卷压在沈觉手里，吸了吸鼻子，说道： 有件事你不知道，其实知道你还活着，先生特别高兴。你知道吗？在庐陵的时候，先生的身子就已经不大好了，生一场病，十天半个月都不见好。到了京城之后，又因为舟车劳顿，总是半夜里起来咳嗽，吃饭也只能吃一点点。可是自从知道你还活着，先生吃饭能吃大半碗了，有时候还常常溜达去书肆，找几本书回来看。偶尔听见街坊在谈论你的事情，先生就走不动道。 沈觉垂下头，慢慢握紧书卷。 上回三司会审，先生突然晕倒，后来太医出来，我听见他们说先生虽然身子虚弱，但还没到晕倒的地步。你说你要见先生，我进去请示。我进去的时候刚好看见他在翻你小时候写的试帖诗。 童子深深地看着沈觉。 师兄，先生是装晕的，他不想审你，不想送你去死。先生一生为公，无愧于任何人，可他也存着私心，这私心是为你。 童子从地上爬起来，对沈觉作了一个长揖。 遗稿交于师兄，先生一愿一谅，师兄珍重。 心里的悲痛海潮一般涌上来，将他完全淹没，仿佛灭顶之灾。他的眼泪一滴滴落下来，滴在手肘间的书卷上，印出斑驳的点子。他深深地伏下身子，额头磕在冰冷的雪地上，呜咽声溢出喉咙，渐渐无法压抑。他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般嚎啕大哭了起来。一双手把他拉起来，脑袋被按进一个温暖的怀抱。他听见夏侯恋滴滴的声音： 抱歉，来晚了，少爷。 夏侯恋温热的气息笼罩了他，鬓发间的雪花被拂落，他的身子重新感觉到了温暖。他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死死抓住夏侯恋的衣襟，眼泪渗进夏侯恋的衣领。夏侯恋轻轻拍着他的后背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是这样抱着他。沈娟慢慢平静下来，夏侯恋带他回了家。他在雪地里跪得太久，又大悲大动，一回府就发起了烧。沈问行说他一天颗粒未进，夏侯恋强行为他喝粥吃药，一直照顾到半夜三更，底下人都累得人仰马翻。夏侯恋让他们去歇息了，只留下沈问行并两个小太监在外间守着。房间里只点了一盏灯，悠悠的烛火照亮了一小方天地。沈觉的拔步床就在那一块亮处里面，隐隐看见帐子里面一个伶仃的影子。夏侯恋撩开帐子，靠着床柱子坐着，探了探他的额头，已经不烫了，又伸进棉被里摸他的四肢，也不烫了，就是衣裳汗湿了，得换新的，免得又着凉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